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主席、新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埃及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主席、埃塞俄比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主席、瑞士朝鲜委员会主席和澳大利亚朝鲜友好文化协会全国主席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电致信，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他们在电文和信函中指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最高领导者，是一个主体朝鲜史意深远的大事件，是人类史上的喜庆，并表示坚信朝鲜将在他的领导下粉碎美国的敌视政策和制裁活动，胜利完成党的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平。